个纠结，今夜思绪流年和自怜，片片落花却坠入我的指尖，任岁月将凡尘拥在红笺，灯火已阑珊，诉不尽一生离怨。心愁却将晚，一点佳节更纠结。